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81面，381面，第三卷，从第11品至29品，上卷。这是前面第二点，表弥陀因地大愿之发起。这是讲大的段落。本卷的第三卷，表弥陀究竟果觉圆满大愿之成就。这个意思很明显，告诉我们，前面在第二卷里面我们所学的是阿弥陀佛在因地没有成佛之前做菩萨时候所发的大愿用五劫这样长的时间把他自己的愿望都做到了所以在这一卷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他的成就因缘果报前面有善因善缘，这个地方果报现前了。所以经中备写极乐一真庄严一真主办清净庄严佛在这里详细为我们介绍，为我们说明极乐世界的真实状况这个地方好懂，为什么呢？都是有事实前面是发愿，这个愿能不能兑现？这愿到底成就的是什么那么在这第三卷里面呢，这详细的说清楚说明白了极乐世界的依报，依报是生活环境修学的环境正报就是自己，这个地方的正报用阿弥陀佛做代表代表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些菩萨们主办主是老师是阿弥陀佛，办是学生，在极乐世界只有这两种身份这是去上学去学习的一正主办都是清净庄严，庄严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美好世间人常讲的真善美慧 可是在六道里头有名无实啊，在西方极乐世界真叫做名副其实，它是真正的显示出来啊，依正主办的真实智慧。清净美好到极处，微妙奇丽，这是美好啊！纯净纯善，圆明具德啊，圆是指德行。在极乐世界，即使是刚刚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你去找他有没有毛病，有没有习气，都找不到。为什么？他不是带业去往生的吗？对，带业去的到极乐世界找不到了。这里头不是没有缘故，有缘故的。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定是佛来接引。佛来接引的时候，首先佛光照你，佛光主照啊，就是加持你，就是帮助你提升你，你的烦恼习气在佛光当中啊都消灭了，这真叫消业障啊！啊，虽然业障没有从根拔除，他有能力叫你的业障啊，在极乐世界不起作用，这就了不起了。你的业障扶住啊，在极乐世界每一天听经闻法念佛修行啊，慢慢的真的断掉了。那、啊、没断掉的时候也跟断掉差不多，不起作用了嘛。这叫圆呐、啊，明是智慧。智德。智慧德相圆满。超于十方，这个觉得自信里面的德行，不必要学，自然就发起了。啊，你想对第一个德行，本心本善。啊，善是什么样子？啊，善是什么样的形态？无法形容，不可思议。啊，如果粗略的给你说说，菩萨八万细心，条条具足，没有一丝毫欠缺， 这在我们大乘教里面讲，戒行圆满。啊，戒行圆满，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就圆满了。清净平等得到了，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呢？啊，后面这个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难啊，亿万人当中难得找一个，到极乐世界容易啊。这个容易一定要感恩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弥陀的愿不是白发的，弥陀的愿行不是白修的啊，无界的修行，以这种真实功德加持给往生的人，让往生的人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阿惟越致的菩萨啊，得到阿惟越致的待遇啊，这大家好懂。他不是阿惟越致，但是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惟越致相等。这是弥陀大愿，无界修行真实功德，帮助你啊。这是在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找不到的啊！换一句话说，十方诸佛世界要靠自己修行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不是的，是靠阿弥陀佛。我们对阿弥陀佛能不感激吗？阿弥陀佛比父母的恩德大了，不知道大多少倍啊。事出世间法，根本的大善就是孝亲，啊，我们怎么知道？敬业三福里头第一句话，孝养父母。那我们想想，我们如果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有能力帮助众生了，我相信第一个念头起来就是帮助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不是这一生一世啊。生生世世父母在哪里，你都能找到，是不是？头一个就读他们了。啊，他跟你有父子的缘分，这个缘分比什么都深。啊，这佛度有缘人吗？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成佛了吗？啊，头一个度有缘的人就是多生多劫的父母。这不用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孝养父母怎样才做得圆满？帮助父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孝养就圆满了。 啊，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圆满呐、圆满的大小啊，是往生到极乐世界才能做得到。啊，第二个大恩人，我们一定会想到的，老师。啊，奉师师长。啊，那我们要帮助老师，老师跟我们的缘深呢，跟父母是相同的。啊，我要帮助老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报老师的恩圆满了。事出事法都是从至亲啊，亲爱到极处的人是父母老师。啊，先度他们。啊，因为你圆明具德，你有这个能力。啊，然后才普及到变法界、虚空界、无量界来与我有缘的众生。啊，这句话要记住，大乘教里常讲。佛不度无缘众生，无缘人他不听你的，不接受啊，这就是无缘了、喜欢听，能相信，能理解，这都是有缘人。啊，我们每一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网络、卫星电视、光碟在一起分享，在一起共修啊，如果他不愿意打开频道，这就是没有缘的人啊，他愿意打开频道来接收，这就是有缘人。啊，没有缘的跟他结缘。啊，这一生没有缘，来生来世就有缘了吗？修学大乘，第一个正确的认知，在佛法讲正知正见是什么呢？肯定一切众生不生不灭，坛经上所说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承认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生命是永恒的啊，你是永恒的，我也是永恒的，生死假的，不是真的啊。生死是什么呢？身体，身体是个物质现象，不是我。身有生死啊，我没有生死啊。啊，就好比我们把我们的身当作我，真我。我们穿的这个衣服是假我。我在这个世间可以住几十年，衣服不行啊。穿个几年就穿破了，穿旧了，不要了。啊，你不要舍弃它了， 啊，这个衣服死了，你又换一件新的了。我们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就跟穿衣服脱衣服一样，你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没有真实。这是因果理念的根源。你知道一切众生没有生死，我们跟一切众生肯定结善缘不结恶缘。为什么呢？结了恶缘他没死，他有来生，来生碰到的时候，我这一生害了他，来生他要害我，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事情不能干，要知道这个报复是双方都苦，不是他苦我乐，不是的，两方面都苦，那又何必呢？为什么不布施恩德呢？双方都快乐，双方都幸福，这个好啊！所以真正参透这个事实真相，人不会起一个恶念，他都快乐。这就是方东梅先生早年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高，不是拥有财富，不是的。最高的享受是天天快乐，天天幸福。没有地位，没有钱，没饭吃也快乐，也幸福。这叫人生最高的享受。对自己对环境这些性相离世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不快乐呢？你今天得了佛报，得了很高的地位，我知道那是什么因，你是什么因得到的。得到之后，你这一生的造作又是来生的因。我看到你的造作，看到你造因，我知道你来生是什么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迷惑啊，这就叫觉悟。凡夫迷而不觉，学佛就觉而不迷呀，觉而不迷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迷而不觉，纵然得财富得地位，他精神上很痛苦，他生活的不自在。世人所谓的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八九十分之八九不如意。你说你活得多辛苦，你活得多冤枉。超于十方。这是讲极乐世界大众他们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面都比不上。底下这两句话 把这个事实真相的道理说出来了，超情历劫，不可思议。情是什么呢？情是啊，见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就如同大臣相宗里说，他们已经转识成智了。十法界里面的众生，最上面佛菩萨，最下面恶鬼地狱畜生，全都是用的妄心。啊，妄心就是虚情假意。他不知道他有真心的啊，真心迷了，全用妄心，妄心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摩那、意识，通常讲的三心，讲三心二意。设法界全用的是三心二意，二意就是摩那跟意识，摩那叫一根啊，第六识叫意识啊，三心二意是佛教里头的名词。这不是真的，是假的啊，所以他靠不住啊，变化太大了。哎、啊，你可别相信他了。说老实话，他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今天跟你讲的，明天就变卦了。啊，自己对自己都不相信，怎么能叫别人相信你呢？你又怎么能相信别人呢？啊，我们相信谁呢？相信佛菩萨。为什么他不会变？他用真心。啊，佛菩萨的经教是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可以相信。啊，可信度高。啊，世间人所写出来的东西，所说的东西，听听就好了，别当真啊！当真你就得吃亏了，你就得上当了。啊，我们学了佛明白了，那别人来骗我们呢，我们还让他骗呢？那你不是很傻吗？不傻。为什么不傻呢？啊，你上人家当，被人家欺骗了。哎，我跟他结个善缘嘛。啊，慢慢用自己的德行去感化他嘛。啊，总有一天他觉悟回头了。骗人骗多了，一生里面骗多少人，人家都报复他，唯独骗了这个人，哎，这个人不报复我，这个人对我还是挺好的，啊，他会良心发现的，啊，这个人可靠， 这是智慧，这不是傻瓜。哎，但是智慧的人有时候很像傻瓜。你看谚语所谓是大智若愚，啊，你要很长的事情才发现他有真智慧，啊，当时你看不出来。啊，人欺负你了，欺骗你了，陷害你了，你还说他是好人，他真是好人。啊，他为什么会做这么坏事呢？一时糊涂，你要能原谅他，因为他本性本善啊。大乘教里佛常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本来是佛，这不是坏人呐、啊，一时迷失了自信，啊，一时糊涂可以原谅的。啊，菩萨看待一切众生都是用这个角度，我们很不容易，也转到这个角度，这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啊，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行菩萨道，修忍辱波罗蜜，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这个故事详细说明在涅槃经。啊，金刚经只是提了一下，忍辱仙人被割离王割截身体。啊，详细说明啊，在涅槃经。啊，不但没有怨恨呐、啊，而且还感恩呐、啊。菩萨把他看作最后一次考试，大考，通过了。啊，感恩这个老师，提前成佛了。所以忍辱仙人告诉割离王，我成佛，我一定第一个来度你。为什么？报恩呢？啊，可是割离王干了这桩事情，存的心不是善心啊，是恶念啊，所以他有因果的责任啊，他要到地狱里面去消他的罪业，罪业消完了之后出来，哎，忍辱仙人成佛了啊，他跟他有缘，做他的弟子，真的听佛讲经说法，第一个证阿罗汉果，乔成如尊者，前世割离王就是他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忍辱仙人，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在顺境也都是考试，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天天都在考试啊。六根接触境界全在考试，考你的功夫啊，看你受不受外面环境的干扰啊，你在这个境缘当中，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还会不会起心动念？这叫修行啊，真干啊！ 啊，真干不是干别的，就是干这个。顺境善缘，一点贪心都没有，这贪爱的念头没有啊！啊，为什么？立刻就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起贪念。逆境恶缘，不生嗔恚。啊，知道什么？替我消业障。好人好事，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我无始劫以来业障就这样消掉的。真的境界提升了，定慧增长。小乘教里头有魔，大乘教里头没有魔。啊，小乘八相乘道有降魔，大乘没有。啊，为什么大乘没有呢？大乘魔跟佛是平等的。我一念真诚恭敬对待，魔也是佛。我一念贪嗔痴慢，自私自利对待佛也是魔，所以是佛是魔是自己念头里头转变的。意念成正，妖魔鬼怪都是佛菩萨。啊，这大乘菩萨心目之中啊，是这么个境界啊，啊真的一点不错。那妖魔鬼怪见到菩萨，嗨，他都行菩萨道。啊，他见到这些带着贪嗔痴痴慢，啊，造作恶念众生，哎，他一变就是魔。帮助他们造恶业，成就他们造恶业，也成就他们到阿鼻地狱。啊，阿鼻地狱也不坏，啊，到那个里面消除他的罪业，啊，罪业消完了，他就离开了，啊，就同于世间法一样啊，犯罪也把你关到监牢狱里去了，啊，判你10年徒刑，啊，10年你出来了。你的业就消掉了，就这么个意思。啊，所以事出是法，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啊，完全看你自己的境界，你这个念头怎么转呢？你要转成佛菩萨的，那就是极乐世界啊，就是十报庄严土啊，超勤离见这一句重要，要超越啊，要远离，远离分别之处啊，超勤，超越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超勤力量啊，这个境界不可思议，无法想象，也说不出来，亦是议论啊，不可思议就是没法子想象，也没法子说出于第24品。24品是三杯往生，标显本经纲宗， 啊，这一部经教导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纲是纲领，宗是宗旨，啊，简单的说就是最高指导原则，就下面这三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这十二个字。三倍往生之圣心，甚是无比的殊胜。啊，净宗修行这十二个字讲尽了。跟大势至菩萨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同。大势至菩萨告诉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八个字。这个地方十二个字，多了一句阿弥陀佛。都摄六根是菩提心的基础，是菩提心的正因。如果你六根收不回来，你的菩提心发不出，你没有办法发菩提心，想发也发不成。在净宗的时候呢，想往生，真有这个愿往生，但是烦恼习气断不了，还是不能成就。所以都摄六根重要啊！我们今天很可怜啊，六根都往外跑啊，收不回来啊。啊，看到了，见到了，马上自己就有意见。啊，应该怎样？什么时候你能成功？哪一天你变成木头人了？看到什么如如不动，听到了也如如不动，你功夫成就了。啊，看到听到什么清清楚楚，如如不动。清清楚楚是真实智慧，如如不动啊，是自信本定。贤首过思还原观上讲的四德，随缘妙用。随缘是恒顺众生，妙用是清净平等。啊，能随顺众生啊，如如不动啊。啊，就是大乘教上佛常讲的，那些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你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定生慧，其作用是真实智慧呀，没有一点点浮躁。一丝毫的浮躁都没有，人在大定当中啊，随顺众生，众生可怜啊，他的心都往外的跑，他收不回来，所以他这句佛号念不下去啊。怎么念？很想念，就是没有感应。 啊，不像经上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如果他有这个感应，法喜充满，他无量的欢喜啊，他佛号就不肯放下了，他真念了。我们想想，这黄念祖老就是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在往生前半年，时间不算长，100多天，每一天念佛号，他是计数的，14万声。念老师做给我们看的，什么叫念佛了？佛号一声接一声，一个杂念都夹杂不进去，这叫念佛。除念佛之外，万缘放下。那现在这一切苦难众生怎么办呢？一天14万声佛号，就是救苦救难度化众生，有善根的人看到了就跟他学了。这往生的秘诀他就学到了。善根福德不成熟的人教他都没用，他做不到。那就暂时放一边吧，等他更熟的时候再来度他吧。这个有缘人，无论他在哪一道，你在极乐世界全部通通都能看得到。为什么？他发出来的波动，诸位要晓得，我们的物质身体是物质现象，是波动的；受想行识是心理的作用，也是波动的。这种波动一动，便法界虚空界，你在极乐世界就清清楚楚，完全收到这些资讯。那你就看看他成有没有成熟。成熟，你就会现身去接引他，去帮助他。没成熟，再等一会儿，等他成熟。真正得大自在啊！所以上中下三辈往生条件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什么叫发菩提心？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上讲的太好了，讲绝了。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的心就是菩提心，是真的，不是假的。一般人家发的菩提心呢，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为什么？想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又放不下，这就是假的。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这通通放下了，不闻不问了，一切随他去了，那是真的，那个管用， 阿弥陀佛他马上就来照顾你啊，你还有一丝毫放不下，佛不来，来了没用处啊，你还有贪念，你还有情执，什么时候放下，跟佛就感应到脚，就一念相应。有一丝毫没放下，怎么念佛也没有感应。为什么呢？它障碍。这个法门，凡夫成佛是真容易啊。简单的方法太简单了，容易也。一点都不难的。善导大师讲的万修万人去啊。那不修就不能去。啊，所以什么叫菩提心一定是搞清楚。什么叫一向专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东当然其他全放下了啊。一个愿望，亲近阿弥陀佛，我就是想拜他做老师，亲近他老人家。啊，我这一生就是这么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样的心念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啊，所以我常常劝导同学，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真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其他念头就忘掉了，全没有。这一念，这种举动就是自行化他啊，自行就是化他。我做出榜样给大家看，佛是怎么念的啊？往生的时候没有病苦，欲知时知，说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就走了，一点痛苦都没有啊，一点病容都没有，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哎，你表演这一招给人看了，大家相信了。啊，早年这个大概总有40年了。香港河东居士啊，这是在二次大战时期啊。他们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他本身是将军啊，老母亲念佛。啊，何东就是非常孝顺母亲。啊，虽然是基督教家庭，他给他母亲建了个小佛堂供佛。啊，他母亲专用的。啊，母亲不妨碍他们信教，他们家里信教自由。啊，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啊，一家很幸福很圆满。老太太往生的时候开往生大会，招待新闻记者，跟他儿子媳妇讲啊，我今天往生 我一生对你没有任何需求。啊，今天我给你提出一个请求，希望你呢念几声佛号啊，送过往生。这也是我们母子一场，合情合理啊！啊，何东就是夫妻两个真的啊，就念佛送他，念了没有几声，看他是真走了。啊，欢欢喜喜，没有一点生病，全家都念阿弥陀佛了，啊，不再上教堂了。这老太太高明啊，现身说法，不用言教，言教没用处，不相信，我做出这个样子，你能做得到吗？啊，你看看这样子好不好？啊，让你亲眼看到，相信吧。啊，以后活动就是，把他自己住的这个房子，他房子建得很好，捐献给佛教，现在叫东林觉院，香港，东林觉院那个房子就他的。所以自行便是化他了啊！老夫人往生的信息报纸上都刊登了，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啊，可能有这个无线电广播啊，就香港人都知道啊。啊，有定有会吗？啊，念佛往生像这样潇洒这么自在，那是真的往生，不是假的。佛来接引了，我这一生当中见到好几个 啊听说的那大概有二三十个，决定不是假的啊！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个人都能做到，只要你肯放下啊，放下这个痛苦的世界，别留恋了。啊，所以这一部经呢，确实会救很多很多人。啊，为什么呢？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这部经里头讲的最详细、最清楚、最明白。你真正体会到了，真正参透了。啊，这个参透，就现在人讲，你研究到彻底明白了，你就会真信，你就会发愿念佛了。啊，这个佛号还提不起来，我们的信有问题，信太难太难了，别以为信很容易啊，信太难了。啊，一丝毫疑惑没有了，正信才会现前。啊，正信没现前，你还不肯干。啊，佛号还有夹杂，六根收不回来，问题都是出在对极乐世界有怀疑。我是信的，但是还是有怀疑。那怎么办？读经念佛，真正 念到一向专念了，你就开悟了，你就明白了。啊，你再看经典，你看得懂了。没有能够到一向专念，啊，没达到这个境界。我们对极乐跟娑婆都迷惑，都没搞清楚。为什么呢？对这个世间贪念，对极乐世界怀疑。你亲眼看到往生的真相，你还是不相信你自己能做得到，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啊，才知道啊这个法门，诸佛如来都说难信之法，他真难信啊，只要你真信是真容易修行，真容易成就，这样难信易信啊！啊，你这不能行，是因为你没有真信，你的怀疑没断掉啊！富于二十五品。更光明往生之真因，二十五品就是往生真因。啊，这两品，二十四跟二十五，是净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大师至圆通章里的所说的，都摄六根，尽念相继，也是指的阿弥陀佛。啊，念佛要净念，净是用清净心，不怀疑不夹杂叫净念，又怀疑又夹杂就不是净念了。念佛的时候万缘放下，啊，胡小玲念佛，他自己报告得很清楚。他每天上班的时候念佛，啊，上班进办公室，整个上午不接电话，啊，不谈任何事情。他是吃过午饭之后再处理公司的业务，啊，整个上午是他修行的时候。啊，所以上午的时候你打电话找不到他，没人接。啊，什么大事他都不问，啊，都不可以去打搅他。真放下了。啊，所以他念佛虽然时间不长，功夫得力了。这是真干啊，不是假的。啊，我们一般念佛是假的，不是真的。 啊，是希望真正修净土，真正希望我这一生成就。啊，这些事实真相是不能不明了啊！你不明了时候，你就有障碍，障碍在哪里自己不知道。啊，下面念祖劝导我们这四句话：故其多者。于如是章句，应深尊重，发起敬心。黄年老带着病给这个经做注解，为什么？还不就是为了这桩事情？希望大家啊，希望你读到他这个注解的人。啊，对如是章句，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应该身心尊重。啊，发起进行，你就受益了。你这一生往生就有希望了。如果这十二个字你疏忽了，佛戒引众生没有过失啊，流传经教的历代祖师大德他没有过失啊，今天给你有缘的人把这个经教介绍给你也没有过失啊，是你自己的业障深重啊，你没有做到，你没有发现，你没有一向专念。啊，所以跟净土结了缘，依旧搞六道轮回，这才是真正的故事。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自作自受啊！啊，别人个个人都是在帮助你，没帮上忙。为什么？你没有肯接受。我们再看底下一段，上句明发愿啊，这第二句。现在我们学第三句，本句表愿成啊，这个发愿是阿弥陀佛发愿，四十八愿啊，在这一部分，从十一品到二十九品，要跟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成就。故知经中种种超胜独妙之处，啊，种种是都代表极乐世界的一切超胜。超胜是对诸佛如来的报土，啊，一切诸佛如来的报土都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相比。啊，独妙唯独极乐世界。啊，微妙之处啊，从哪里来的？都是由于阿弥陀佛在因地啊发愿修成最殊胜最奇妙的果德 写经中再三念出愿字啊，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会常常看到提到这个愿，如第十五品末啊，第十五品是菩提道场啊，末后啊有这么一句话，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列故，本愿列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你看都提到愿，极乐世界为什么这样殊胜，为什么这么好，是阿弥陀佛本愿的圆满显示出来的啊，他发的愿愿愿都兑现了。啊，所以把这个功德通通归上弥陀的本愿。啊，为神的本愿力，满足愿力，明了愿，坚固愿，究竟愿，这个愿字是通上面弥陀的心愿，能造成无比殊胜的极乐世界。我们如果依照四十八愿跟阿弥陀佛发同样的愿，发了之后啊，一定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当中，落实在处事在人际，那么换句话说，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也是我们自己愿力也在其中，跟阿弥陀佛的愿力合成一个愿了。原本是弥陀一个人的意识，十方世界所有往生的人都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念，极乐世界变成一个集体意识，那个集体意识的能量不可思议，所以极乐世界的殊胜殊胜庄严超越十方啊，这些道理啊，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量子力学家肯定的啊，集体意识的力量太大，前几天悟行法师他收到一个信息，是一个催眠啊，外国人报道这个信息，讲到最近地球发生的一些灾难啊，他说是有一种能量从一个中心 爆发啊，估计大到地球呢差不多要两年的时间，正好对应了2012。对地球的空间维次会有改变啊，我看到这个信息不完整，它后头还有后续的，但是这个里面所说的东西佛法能解释，他们自己不能解释，我们只要听到他报告，我们就晓得他在讲些什么。啊，这个能量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啊，经教里头讲得很清楚。啊，这是什么一种能量？我们也晓得。啊，量子科学家讲的集体意识，这个能量是集体意识。啊，那在佛法里面，这个集体意识是不善的。啊，集体意识里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啊，这佛法解释就很清楚。啊，那么他上面也提到，会给地球带来灾难。啊，带来痛苦。但是他说，这个痛苦可能是正面。啊，改正地球一些错误，将来这个灾难之后，地球会更好，有这个说法。但是后头他又有一句话，也可能是负面的，会更坏。啊，说的是模棱两可。啊，我们都能够用大乘佛法来解释。语言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要发愿做佛，戒愿成佛。啊，前面我们读过，一切皆成佛。这是阿弥陀佛的心，48愿，愿愿帮助一切众生成佛。那是愿呐，我们不要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去不了极乐世界。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跟阿弥陀佛决定是同心同愿，他才有感应啊，同气相感啊。啊，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啊，我们要跟阿弥陀佛一样，愿一切众生皆成。发愿帮助一切众生早日成佛。这跟阿弥陀佛的心愿完全相同。啊，与阿弥陀佛同德同行，同德同行人。我们的愿，我们的心要真正兑现，要真正落实。 愿亲平等。啊，这个人曾经回谤我，羞辱我，陷害我，我还要帮助他成佛。啊，过去这些事情一笔也勾销，决定不放在心上。啊，我的心才干净，才清净啊。把这些事情都记在心里头，这个心就变成别人罪恶的垃圾桶了。你专门收集垃圾了，错了。啊，这个错处是自己干的，不是别人支配你。啊，是你自作自受。啊，学佛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心，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啊，他的心行善称赞，心行不善不说，不放在心上。啊，不放在口上。啊，这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他有需要，有缺乏，要帮助他。啊，主动去帮助他。这叫行菩萨道。这叫德行啊。啊，德是你真正得到了。得到什么？诸佛如来的教诲。你得到了，你明白了，你觉悟了。你所行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那就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啊，看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是自己，不是别人啊！啊，众生苦就是自己苦，众生得乐就是自己乐。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就是帮助自己离苦得乐。这是事实真相。啊，大乘教里面所说的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实相。早年我曾经问过一个同学，啊，这个同学也是大学教授，学佛多年，在学校对学生开普贤行愿品这门课，啊，他来看我，我很欢喜。啊，我提出个问题来考考他，出个题目。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他到底讲的是什么？你用一句话回答我。啊，我不要多话，一句话。他想了很久，大概有5分钟。 讲不出来。啊，我不准他多说，只准他说一句。他倒过头来问我，我跟他说，我说《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你同不同意？他听了之后点头同意。诸法是一切法的真相啊！四十九年没讲别的呀，一点迷信都没有啊！啊，跟你讲一切法的真相。这《般若经》上常说诸法实相。啊，你看四个字一句话就答出来了。跟你讲真的你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那讲假的欺骗你的人那是魔王。你是外道那不是佛菩萨。佛菩萨决定是讲真的。啊，所以佛法叫真法。啊，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啊！啊，再往下面看，第二十七品，歌叹佛德。啊，第一品是。赞叹阿弥陀佛在因地大德大行，啊，戒功有在，通通都把它戒归到阿弥陀佛。本愿加慧啊，这一句什么意思呢？就是往生的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佛光烛照，这就是本愿加慧。那个光是什么？那个光是四十八愿，这个光一照，你就等同阿惟越之菩萨，这借助阿惟越之菩萨本愿加慧也，即曾供养如来，那这是你自己的啊，你自己过去多生多劫与佛有缘，你曾经供养过如来，啊，到这个时候，把你过去生生世世修行的，通通合起来算总分数啊！啊，你自己有啊，佛一定给你加一倍。啊，这一加一倍的时候，真的，你本来没有道一心不乱，真的就道一心不乱。啊，所以罗什大师翻小本弥陀经没犯错啊。罗什是用意义，玄奘是质疑，质疑梵文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一心息念。一心心念容易，我们今天讲把阿弥陀佛放在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这一心心念，这不是一心不乱，这一心心念，这是弥陀经原文。你有一心心念的功夫，临终的时候 本愿加慧，就佛光一照，你就变成一心不乱。所以罗什大师没犯错啊，这个供养重要，供养里头诸位要记住，法供养为最啊，《金刚经》我相信中国人都念过啊，学佛的人没有不念过《金刚经》啊。你看《金刚经》上，佛一再比较啊，甚至于是以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比不到、比不上啊，为人说四句偈。四句偈是法布施，就说明法布施的功德绝对不是财布施能够相比的啊。为什么？财布施只能帮助别人物质生活缺乏，只能做到这个，不能提升他的境界啊，法布施能帮助众生开悟，能帮助众生证果，这财布施做不到。啊，所以供养如来，最重要是什么？依教修行供养。啊，那我们今天要供养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是真正供养阿弥陀佛。供养阿弥陀佛，同时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念佛功德还得了吗？真诚心、恭敬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供养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明白人会修啊，不明白的人怎么修也修不上，修不成啊。甚至还有人说啊，净土是穷人修的啊，大富大贵的要求密宗啊，密宗供养，你看真的金银珠宝啊，通通端出来来供养啊，是不是？这个穷人一句阿弥陀佛，比密宗无量无边珠宝供养都超越。法供养啊，他那些都是财有供养、财宝啊，不能跟法供养比啊。啊，善根相续啊，只要真诚恭敬心，念这句阿弥陀佛，无量界的善根呢就连上了，就相续了。无缺见故啊，没有缺少，没有减损啊。善修习故，在修学修学当中，这是最殊胜的、最善的、最好的啊！八万四千法门当中最善的修行，善摄取故啊！我们摄取什么呢？我们摄取极乐世界，我们摄取阿弥陀佛，摄取阿弥陀佛，摄取了阿弥陀佛的圆满智慧，摄取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取阿弥陀佛度众生的大业。还有比这更善的？没有了，找不到了。善成就 成就了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本来阿弥陀佛成就了，我们今天成就是在极乐世界贴近了，庄严了极乐世界。啊，给极乐世界增光啊！啊，使阿弥陀佛的威神越来越大。啊，阿弥陀佛的超胜越来越显明。卷末第二十九品，愿力宏生品。啊，这里的书，阿弥陀佛，长久广大了，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起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这几句话说得好啊！阿弥陀佛长久，那是真长久，无量的长久，无量寿啊！广大越来越大。啊，为什么十方世界人向往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想去。啊，这个国土没有边界。天天都有无数无量无边。那么多十法界的众生去往生啊，往生的人从菩萨到一般下下根人，九品他通通接受，他不拒绝，他所要的条件很简单，就是三桩事情：你真心，你真愿意去，真肯念阿弥陀佛。你看，就这三个条件啊，这三个条件具足，你就是极乐世界的人了。啊，你在极乐世界，我常常比喻极乐世界是学校，你已经报名，已经注册了，现在就差的一分，你赶快去报到。啊，真心真愿，真心是报名了，真正愿意去是注册了，啊，真念阿弥陀佛去报到了。善根普被利钝全受啊！啊，长久广大这么来的啊！那我们想想，极乐世界这些人，有人这么想法了，他人口会不会爆炸了？啊，它是多么大的一个星球，能住多少人啊？这个事情不用怀疑，不用着急。啊，为什么呢？这些学校啊，每年招新学生，每年有毕业的。啊，你得想到他有毕业的，毕业的到哪里去了？到十方世界去做佛去了。 啊，像学校一样，大学毕业了，学生就就业去了。啊，年年有新生，年年有毕业，极乐世界也如是啊。啊，不是去到那里就不走了，去到那里不走也容纳得下，因为他是法性土。啊，法性土不是相对，没有大小。啊，跟我们是居住的这个土不一样。我们这个土是业报土啊，人家是法性土，到那里去往生的身是法性身，要法身啊，法性身法性土，与自性完全相应啊，明好快乐。明是光明，往生世界的人充满了智慧。换一句话说，烦恼习气统统没有啊！永远离苦得乐。所以叫极乐世界吧。不但没苦，连苦这个名词都听不到。啊，哪有事实呢？我们这个地方净宗学院，净宗学院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真正能向阿弥陀佛学习，我们相信十年之后图文巴这个市区就是极乐世界。你能把无量寿经在这个地方落实，我们真做到了，真做到了就能感化我们的邻里，邻里再感化邻里，这个都市不就变成极乐世界了吗？我们前面这条路叫西方路啊，啊，全世界修学净宗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都会到这里来，这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啊，不是越来越长久了吗？世世代代相续不断就长久了。啊，那个时候就不叫图文巴了，叫阿弥陀巴。啊，这真的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啊，阿弥陀佛心量广大，什么宗教都包容。啊，任何种族都是一家人。啊，任何宗教也是一家。啊，不必改宗教。啊，不必改变信仰。啊，耶稣也是阿弥陀佛，穆罕默德也是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是啊。啊，牧师、神父都是观世音菩萨， 啊，那么这个地区永远不会有灾难。为什么呢？富人居富地嘛。有福的人住在这，地就有福了。啊，富地富人居。最为独胜啊。啊，这是赞叹的阿弥陀佛的成就啊。什么原因呢？本兮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这几句话很重要。我们如果是把这个地区建立成为极乐世界，建立成为天堂，成为天园，秘诀就在这几句话。求道所愿，累德所至，就这八个字。啊，这八个字就能把这个地方变成极乐世界。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求道？这个道成佛之道，所愿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就是成佛之道。四十八愿，愿愿我们都做到了，都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积功累德。你就能成就极乐世界啊，把这个地区变成天堂啊，把这个地区的人一切皆成佛。不是做不到啊，佛在经典上讲的很多，我们前面读过，至执心一处，一教经里面是讲至心一处，意思是一样的。无事不办，事出世间一切事，没有一样你办不成功的。只要你至心一处，啊，今天我们来上课之前，有同学打电话告诉我，啊，从日本打来的，啊，这个灾难爆发之后，许多人很恐慌，我在电话告诉他们，不可以恐慌，心要定下来，没事，只要心定下来就没事。啊，也能把这个灾难止住，到此为止。啊，如果心一慌一乱，后续就不堪设想，只是心一处无事不办嘛，一慌一乱就坏了。啊，有很多中国华侨要回国，机票涨了十倍。啊，原来一张票2万多块钱，现在一张票20多万日币。啊，真正学佛人，啊，真有信心的人，真有一点定功的人， 你坐在那如如不动，什么事没有？啊，决定相信，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啊，所以治病要不要治疗？在佛法讲，真的不需要治疗。念头一改，病毒的细胞马上恢复正常。恢复正常不就健康了吗？什么病都没有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佛讲的太多了，没人相信呐。啊，很多人会念，他会，他也会讲，啊，也会念，他没做到。他还是散乱心啊。还是妄想分别之处。啊，他的念头没办法集中。啊，妄想杂念他没办法放下。这是学佛真正困难的地方。啊，这个不能怪他。啊，为什么呢？他迷得太深了，他迷得太久了。他对于诸法实相毫无所知啊。虽然天天在听，听得那皮毛啊。没听懂啊。没入境界，入境界一定法喜充满了，乐此不疲啊！啊，一天不吃饭没关系，一天不睡觉没关系，一天不读经那怎么行啊？啊，就这样的法喜，他没得到。啊，古大德讲的话是不错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所说的世法啊，世味呀、啊，就世间的味道啊，人间天上的世味呀、啊，哪有法味浓？跟佛法比较起来，它差太远了。你会完全把它舍弃掉了。这个味道浓啊，那些味道浅啊，啊，而且世间荣华富贵。你想贪图它，你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不值得。乏味没有后遗症，快乐无比啊！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向往极乐世界啊？真的，它太好了。说由此可见，上卷呢讲的是因，本卷讲的是果。啊，这提示我们向下这个十级品经，佛果超于十方，唯因佛愿弘盛，恩德无极。这两句话重要，非常重要。啊，我们在这里学会了，我们在现前。就能把自身啊，自己身上一身的毛病都能治好。哎，你就可以给别人做榜样啊！别人看你这个样子，就跟你学啊！啊，你一家好，为什么一家都学？啊，现在难处在哪？你自己学好，你家人未必跟你学，但你要得有耐心。啊，你要有智慧，有耐心，慢慢去帮助他们。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多听经。你自己要做样子，天天经，乐此不疲。啊，家人慢慢时间久了，你怎么这么快乐？你怎么听经一天都不食？这里有乐趣。你 你没有切如，你没尝到，你不懂。你要尝到，你跟我一样。但慢慢引导他了，他那个烦恼习气太重了，因此要救他，就是以身作则。啊，我遇到一本善书，有利于有利啊，与我们现前生活的，我多看30遍啊。为什么我要看那么多遍书？给人家做样子啊。一个好的光碟我也要看30遍，我不是看2遍3遍就了了啊。我的标准是30遍，你才真懂了，真明白了，真的受用了。啊，那像无量寿经1000遍10000遍，一点都不多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